尤其是他的平均年薪即是不会超过55万的这些即是公务员，你减到他得返即是如果你照你这个100至1000，可能他分到他那里就是几多个仙的啫，得返这个真是很过分，是吧？所以我就你刚才说要有反对意见，我是反对的，是不是？所以我反对梁国雄那个修订，即是这几个修订呢我都是会反对的，虽然我跟他是盟友，但是是吧就事论事，是吧？即是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同时我都不可以因为即是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即是如果是讲得好的，咁但是如果他讲得不啱的，即是出之私有，我都要驳他嘴的 ,ok? 所以我就不会离题的。嗱，我哋睇下嗰啲漁護署人員點樣失職啦，係咪？過去一年，嗱，我比較關心嘅咧，或者好多香港人都關心咧，就呢個 H7N9 咧 ，H7N9 係鬧人嘅説話嚟嘅，好多人都唔知道。不過我唔係呢度要講嘅 H7N9 即係嗰個防範嘅意識不足。個例子就係話咧，喺即係今年咧，其實都係啊四月頭左右啦啊。咁大家對於呢個所謂 H7N9 嘅疫情喺內地嘅肆虐啊，大家都非常之關心，係嘛？咁香港亦都好關心啦，係咪？咁有啲記者發現咧，好多野鴿聚居嘅地方好多鴿糞，咁亦都即係話好多市民咧又去接觸呢啲啊，即係白鴿啊，餵嘢俾佢食。咁但係亦都有人喺銅鑼灣發現好多野鴿嘅屍體，咁於是呢就打電話俾呢、這個即係有關當局，等咗2個幾鐘頭先至有漁護署啲人嚟處理啊。嗱、這、呢個呢即係呢種處理嘅方式同埋個時間咁慢，尤其是即係呢個 H7N9 肆虐同埋有冇機會入侵香港嘅呢種大家喺度即係有呢個咁嘅恐懼嘅時候，喂，你真係要劍及你及快靚正先得㗎嘛，到現場2個幾鐘先殺到你，係咪？咁呢啲係一個例子啦，係咪？咁失職啦，係咪？咁失職就冇理由減到得返一嚿水分到佢身上可能得一仙啦，係咪？呢種失職呢就不至於要減人工減到咁樣，我覺得係咪？咁但係有咩其他辦法呢就可以再諗。咁因為你梗係要講佢失職，咁你先扣佢人工㗎嘛。我哋唔講制度又唔講政策，呢個係留返後面嗰啲即係辯論嗰度繼續講，係咪？咁我估計梁國雄都講過3次啦，佢都無以為繼㗎啦，啱唔啱？咁跟住一間咪可以講第6項辯論囉，係咪？講政策有排俾你發揮啦，阿武哥，係咪？即係喺過去一年呢，除咗嗱呢個我哋唔具體去講啦，其實好多嘅咁拯救動物嘅做法呢又好官僚啦，係咪？即係好多團體都批評咧，即係呢個漁護署咧，即係老實講，反應非常之緩慢嘅，係嘛？譬如有啲犬隻挨餓被困村屋，係嘛？喺嗰啲鐵絲網入邊，係嘛？咁但係咧就即係你根本就啲漁護署人員，你就算通知咗佢咧，佢好遲先至會出現，係嘛？又另外好似最近咧，有啲地區咧就已經係一啲重點，即係災區嚟嘅，重災區嚟嘅咧，就殺貓有啲殺貓狂徒，係嘛？好得人驚嘅，係咪？咁漁護署做咗啲咩嘢呢？係咪嗱？呢啲全部都係嘅。仲有嗰啲野猴擾民啊，即係嗱，主席你都有孫嘅係咪？我都有孫，我帶啲孫去睇下啲馬騮咧，我都好驚嘅。一次起兩次止我就唔敢㗎啦，因為嗰啲野猴撲出嚟係嘛，非常之危險。咁呢啲咧又係即係因為其實法例規定咧，你係唔可以亂咁餵啲馬騮嘅，係嘛？咁你執法又不力。是吧？咁你亂咁喂啲馬騮，啲馬騮撲曬出嚟，係吧？咁呢個就會不但只會擾民，而且可能有時會傷害到人啊！咁因為即係喺呢個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咧，即係喺1999年喺郊野公園實施嗰個禁餵措施咧，嗱你有個政策喺度，有條條例喺度，你有人去執法噶嘛？又係你咁 hea， 係吧？所以其實通過呢啲咁嘅修訂案嘅提出咧，係令到好多人知道原來呢啲政府部門係講做緊啲咩嘢。至少你平時叫佢上去政府一站通，佢係揾服務嘅啫。OK， 你平時叫佢上去政府嘅網頁睇下漁護署做咩嘢，懲教署做咩，消防署啊嘛，佢冇人會去睇嘅。通過呢啲咁冗長嘅辯論咧，我哋巨細無遺去講每一個部門 一陣間跟住落嚟大把啦，係咪？又懲教處啊，咩處都有啊，食飯處啊，係咪？有排講嘅，係咪？你就會令到香港嘅民眾進一步了解呢啲咁嘅政府部門攞緊公帑嘅呢啲政府部門，邊啲地方做得好，邊啲地方做得唔好，係咪？所以即係梁國雄議員提出呢幾個修訂案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少少荒謬嘅嚇，就咁樣減法人工，但係佢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就起碼俾我哋反對佢嘅人咧，可以有得講，係咪？即係阿田北辰望住我都不以為然，可能佢覺得阿長毛真係你真係搞嘢，噏嚟噏去都係噏嗰啲，係咪？又減個人工減到咁，咁但係你田北辰可以起身講嘢噶嘛？係咪？講嘢你又唔肯講喎，因為你冇辦法去耗用一啲時間去指出呢個梁國雄荒謬之處，因為你唔想幫佢拉布，幾淒涼咧？你話啫，明明對佢講嘢不以為然，我就得啦，我而家就話佢唔得。我就覺得佢呢啲咁嘅修訂案好荒謬，係咪？咁樣減法人工，係咪？梗係唔掂啦！我又幫佢舉出一啲失職嘅事例，大把我成搭喺度。我哋真係有準備嘅，主席，係咪？因為我唔想俾你黑口爛面話我離題啊嘛，係咪？啲馬騮山屠夫林強弱喉啊，話無事沉香被斬啊，話大把你一大堆風災塌樹救樹不力啊，活捉小豬事件啊，係咪？仲有五毛子嬉戲餵哺個野豬天倫受侵擾啊，跟住又搞到亂曬龍啊，哇！多到全部都足以去減佢人工嘅失職啊嘛，係咪？咁喂，嗰啲即係私人機構都成日講。個薪酬同個表現要掛鈎噶嘛，係咪？咁但係你個薪酬與表現掛鈎嘅呢個觀念咧，即係去睇梁國雄呢幾個修訂案就係荒謬啊嘛，係咪？佢點樣掛鈎啊？一線，哦大佬，你不如炒咗佢啦，冇講，係咪？每人分翻一線喎，啫兩線喎，你而家照條數計可能得兩三線，而家有2000多個漁護處嘅工作人員。 啊，黃議員，你重複緊你嘅論點。 OK， 重複咗一次啫，即係我即係想指出。梁國雄提呢個幾個修訂案，即係咁樣減法人工荒謬之處。但係佢提呢個修訂案有一個好處，就令到我哋可以進一步好深入去檢視呢個漁護處喺各方面嘅工作出現嘅問題，甚至有失職嘅地方。嗱咁樣嘅話咧。有個好處就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攞出嚟講下係咪？嗱，如果唔係我就減你人工嘅。原來立法會有種咁嘅功能嘅，我唔可以增加你政府嘅開支，但我有權提出削減你政府嘅開支嘛？呢個係我哋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喺一個議事規則規定底下，當呢個撥款條例草案喺立法會呢個議事堂上，喺我哋英明嘅主席根據議事規則主持底下，我哋喺全體委員會嘅階段可以提修訂案。提呢啲修訂案嘅時候，議事規則規定我哋嘅發言係不受限制。點解要咁樣呢？就係俾你去暢所欲言，同埋好深入去檢視呢啲政府部門唔妥當嘅地方，係嘛？所以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我又要盡我呢個責任，係嘛？去將我自己所了解嘅，所以我以前成日講過一句説話：唔拉布唔知讀書少，唔拉布仲唔知道自己成日冇開會添啊 ！OK， 主席，我想點人數。 吴晓文议员， 主席，我就呢个梁国雄议员提出嘅第135至到139呢五项修订案咧，我系表示反对嘅。咁啊，反对嘅理由头先都讲过噶啦。咁啊，我嘅发言咧就到此为止，多谢主席。 黄毓民议员。 多謝主席。我是就呢個修正案編號第140啊，亦都係合併辯論嘅第6項就發言。咁我係支持梁國雄議員嘅修正案嘅，就係將呢個漁農自然護理處一般部門嘅全年開支預算係削減。 毛孟靜議員， 代主席，我要問一問，而家我哋有咁多嘅裝飾，亦都可能係行為藝術。我希望咧就要問清楚，會唔會係等於破壞公物？尤其是啲膠紙搣甩嘅時候咧，就會甩曬啲漆嘅。 我頭先已經講，我頭先已經講咗，我會叫秘書處揾同事去解答。 我聽唔到啊，主席。 我會去叫秘書處找同事去看看是否會破壞。 請問有沒有時限的？我們何時會知道答案呢？ 我要叫秘書處去查，因為事實上這件事大主席都看到的，大主席是沒有說任何事，你們也沒有提出，現在提出我又叫秘書處去看一看。 但是我希望有個時限，就不是到下星期才答。 拉布都沒有時限的，所以 不是這個問題，我希望有時限。 那不是，那我要記現在我在開會，我要叫秘書處去做，秘書處會遲些他會有個答案給主席或者給我的。黃毓民議員， 主席你叫我，不是叫黃國興，所以我現在說話是不是？ 黃國興議員你有什麼問題？ 多謝代理主席。主席這個 不是規程， 是去年已經是這樣做法了， 不是一個辯論。 多謝主席。 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就大家掛下咯，都好的，我沒有意見的，是不是？而且手字都挺漂亮，沒有我拉布，哪有黃國興寫大字呢？好，我們講回正題。主席，為什麼要減這個漁農自然護理署，即是漁護署的那個全年開支呢？咁當然就要講到佢呢一個部門啊，喺執行呢個佢所屬嘅職權範圍嗰啲相關嘅任務，即係呢個所謂工作不力。要舉嘅例子呢真係實在太多，我只係講一項可能好多人都冇留意到嘅，就係呢一個即係漁護處呢，佢係囤積咗好多檢獲嘅嗰啲咁嘅象牙。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即係嗱，香港海關咧，佢會即係去充公嗰啲所謂象牙啦嚇。咁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哋要遵守一個所謂即係瀕危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係嘛？咁所以對於嗰啲走私嘅象牙咧，即是海關呢，佢係要去即係查緝。好啦，查緝到返嚟檢獲嘅象牙呢，就會撥歸俾漁農自然護理處去處理。咁多年嚟，漁護處只係將大批嘅走私象牙儲存，個存貨累計到而家呢已經有數以噸計。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即是漁護處佢都會陷入一個所謂兩難的局面的。第一，佢不可以將呢啲象牙送返去來源地，又不可以銷毀，佢只能夠儲存或者捐出嚟。喺過去呢兩三年呢，只係捐出少量嘅象牙俾30間學校。咁有啲保育團體就話，喂，漁護處咁嘅囤積象牙個問題好大喎，係咪？點解唔將呢一啲象牙捐俾一啲大型嘅商場或者公眾地方做展覽，係咪？而且係要傳揚一個所謂保護瀕危物種嘅信息，咁啊善用呢啲沒收嘅象牙，係咪？既然你不能夠送返去來源地，又不能夠將佢銷毀，你只能夠將佢儲存，但係儲存呢，你主要就係要捐出嚟嘅，唔係你邊咁啲地方嚟擺呢啲咁嘅象牙呢？係咪？即係近呢幾年喺香港檢獲嘅呢啲象牙嘅數量呢，即係超過10,000公斤，係咪？即係講句難聽啲，即係有，如果10,000公斤嘅象牙，等於就係有幾千隻嗰啲大象遭殃，係咪？那個處長黃志剛佢點樣答覆嗰啲傳媒嘅即係嗰個質詢呢？佢就話呢，海關檢獲呢啲走私象牙之後呢，都會交俾漁護處去處理同埋即係儲存，係咪？淨係過去三年呢，海關檢獲嘅走私象牙累計至少10,000公斤，係咪？咁而漁護處歷年累積落嚟囤積咗儲存嘅象牙呢，是以噸嚟計算嘅，係咪？所以我哋有機會嘅話咧，我哋都可能會問漁護處俾一啲具體嘅數字，我哋究竟即係儲存咗幾多喺度？嗱，點解佢唔可以將佢銷毀呢？因為如果你將啲象牙 即係去焚燒，你又會釋出大量嘅空氣污染物，係咪？我哋香港亦都冇條件將啲象牙走去海葬啦，抌落個海度，係咪？咁但係你捐俾啲學校咧，譬如話一啲標本，即係捐俾學校作為標本嘅安排咧，呢一個工作係做得好差嘅。過去咁多年捐過俾30間學校，喂，香港咁多學校，咁呢個咪牽涉到人手嘅問題咯，係咪？咁呢個係一個政策嚟嘅，或者我哋唔當佢一個政策嚟計咧，即係去到一個即係你執行一個咁嘅任務，你漁護處喺呢方面嘅工作咧，都係即係值得批評嘅。嗱，呢個就一個啦，係咪？即係其實除咗呢啲咁嘅象牙之外咧，漁護處檢獲一啲走私嘅動植物嘅處理咧，都係好有問題嘅，係咪？嗱，你而家用緊2000多人。牽涉嘅工作範圍咁闊，頭先之前講嗰啲減人工，講到啲貓貓狗狗啊，係咪？毛孟靜最關心嘅係咪？仲有啲漁民真係同佢投訴啊，關於個賠償金嘅問題啊，佢哋嘅營生嘅問題等等呢啲，喂，都係同漁護處有關嘅。咁當然最重要嘅就係個政策啦，個政策有問題，亦都會影響佢執行呢個政策，或者即係佢去即係話執行任務嘅時候會有問題。除了是政策上面需要改善檢討的，那這個是屬於可能去到問責局長或者梁振英，是吧？梁振英成日在這裡說啊，我都喜歡在我家屋企度整下啲有機植物啦，食下咪搞下呢樣嗰樣，講到天花龍鳳，是吧？咁但係政策有問題，你會影響即係佢核下嘅部門去執行任務嘅時候出現偏差。但撇除咗政策問題，你依照法例或者按照規定咧執行任務，你呢個部門都成日出問題嘅，係咪？我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啫嘛，我講15分鐘話都冇咁易，不過因為話要釋出善意，所以每項辯論可能係講一次至兩次，否則呢個題目咧就講好多次都得。我就係講象牙呢一筆，就牽到去你去保存一啲你沒收嘅嗰啲所謂動植物，係嘛？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係嘛？譬如喺08年咧，大家睇報紙可能唔知道有冇記憶，就成千條嗰啲走私嘅水鱗蛇，係咪沒收咗？咁你點處理呢啲做蛇羹啊？得唔得啦？係咪？係嘛？即係你儲存呢啲蛇嘅時候咧，就因為好難。你將呢千幾條蛇，你又唔係好專業，喂人哋賣蛇嗰啲，咁佢梗係即係識得點樣儲存咧？於是夾生將啲蛇曬死，你知唔知啊？你夾生曬死，就變相藥畜啊，大佬，係咪？跟住咧就惡臭，係咪？呢、這個即係、就是我記得嗰單咧就係話呢千幾條蛇嗰、那個即係、就是、被活活曬死嘅結果咧，就令到嗰度附近嗰啲學校嗰啲學生咧，啲小學啊，即、就、係、是、聞到嗰陣咁嘅惡臭咧，就係、是、感到不適，係咪？譬如類似呢啲咧，其實真係要講實在太多。不過講開即係保存呢個象牙啊，同埋點樣處理呢啲沒收嘅象牙，咁我哋亦都即係諗起漁護處喺沒收一啲所謂動植物嘅時候，那個處理咧都係有好多問題嘅。嗱，呢個咧即係同嗰個政策冇關嘅。嗱，另外最近好富爭議性嘅，大家都知道就係漁護處為咗加強規管寵物買賣而修訂嘅公共衛生。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售賣商條例啊，法例第 139B 章去諮詢公眾啊，呢一啲咁嘅聽證會或者公眾嘅諮詢喺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咧，我同阿陳志全議員都有參加嘅啊。咁當然嗰個係一個諮詢啦嚇，咁、但係從嗰個諮詢，你就會睇到咧好多關注動物權益嘅團體。佢炮轟當局嗰啲相關嘅建議嘅時候，佢哋所提出嘅事實就可以反映到呢一個部門喺處理呢啲相關問題嘅時候幾咁糊塗，係咪？你如果要具體講咧，又係非常之多嘅。咁我亦都唔會喺呢度即係重複去講，係咪？因為呢啲喺我哋事務委員會嘅時候咧，就已經講過好多次。另外有一筆我又要講嘅咧，就係、是。頭先即係毛孟靜議員提到，即係話嗰個漁業嘅問題係嘛？咁佢係特別點名 我哋有個功能組別嘅議員啊，何俊賢啊，即係呢位年青嘅功能組別嘅議員，咁佢可能即係阿毛議員可能覺得，喂，點解嗰啲漁民嚟同我求助，唔向佢求助咧？咁毛議員可能唔知道，咁啲漁民一定會有向佢求助嘅，你就唔可以咁樣講，係咪？我係唔相信啲漁民唔去揾嗰個漁農界嘅代表。 黃毓民議員，你 講佢哋嗰啲 嘢。黃毓民議員，你請你翻翻個辯論嘅議題好嗎？ 嗱，我翻翻正題，我翻翻正題嘅意思咧，就係頭先毛孟靜講嘅時候，你唔喺度。 我喺度聽到嘅。 毛孟靜唔喺度，毛孟靜講嘅時候，你唔喺度，因為佢提到阿何俊賢。咁我啊幫何俊賢兜下，咁亦都希望何俊賢發言，咁解啫。呢個係題外話，你又唔使咁快就即係去更正我。咁我講多兩次都得噶，冇所謂噶嚇。即係呢個對我嚟講完全唔係問題啦。我想講下咧就係、是、你睇翻呢個食物衛生局即係答覆立法會嘅資料咧，就話而家香港現時有11,000人直接從事漁業。佔成個勞動人口不足 0.3%， 而呢個官方數字都顯示咧，漁業喺2011年嘅生產總值咧係大約係25億左右，比較2010年嘅22億7,500萬就多咗10%，係咪？而香港喺2011年本地生產總值即係1.8，即係8萬億啊，18,200億嘅嗰個數字咧，即係成個。漁業啊，佔嘅係0.1多少少，係嘛？咁你喂，你應該係好快可以解決到呢啲咁嘅問題，唔使煩，唔使嘥咁多公帑，賠錢啦又係嘛？唔使嘥咁多即係漁護署嘅人員係嘛？去特登即係搞咁多嘢係嘛？所以對於梁振英提出嗰5億漁業基金咧，我就覺得好混帳。是吧？样样都基金，呢、這个行业已经是夕阳行业嚟噶嘛，所以喺渔护处里面有啲相关嘅人员系要招呼渔农界嘅，应该裁晒佢啦，系咪？呢啲部门嘅开支就应该要减啦，系咪？呢、這个咧就系我哋认为要削减个部门开支其中一个理由。另外一件事引起好大爭議嘅咧，主席你都可能知道，就係大埔呢個所謂龍尾灘啊，嗰、那個人工泳灘嗰個爭議事件，係嘛？搞到即係一鍋泡。嗱，當然呢個又牽涉到政策問題，但係執行任務嘅嗰啲相關嘅官員或部門，係嘛？亦都係好大問題。呢件事沸沸揚揚搞咗咁耐，到最後係咩結局咧？而家？嗱，牽涉到個保育嘅問題啦，係嘛？牽涉到即係嗰個自然生態等等呢啲，嗱呢啲通通都係同漁護署有關嘅，係嘛？但係結果即係呢一個所謂人工泳灘嘅計劃咧，即係喺政策上邊到而家都係冇諗過要有任何嘅改變，係嘛？咁於是咧，由於你唔肯去改變。不能即係不去改弦更張，係咪對啲環保團體嗰個訴求咧？即係完全係置若罔聞，係咪？睬你都傻。咁你嗰啲漁護處嘅相關嘅官員，或者甚至而家呢個處長，你係咪要負好大嘅責任先？係咪喺咁嘅情況底下，我哋係冇可能即係話唔削減你嘅開支嘅啊？即係關於龍尾灘嗰度咧，其實可以講好多嘢嘅。咁但係我哋都即係節省時間，就唔去重複啊講呢個龍尾灘嘅問題。即係一言以蔽之，我哋支持呢一個修正案，削減漁護處嗰個全年嘅開支係有理據嘅，係嘛？就因為呢一個部門佢喺執行呢啲相關嘅任務嘅時候咧，係完全。即係不能夠反映到呢、這、一個即係嗰個工作嘅績效啊，即係話個工作嘅績效咧係冇嘅，所以減佢開支咧係非常之正確。多謝主席。